你是方队粉丝？ 嗯。 你喜欢他什么？ 厉害呗。 哦，还有吗？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？ 命硬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68集。 方景行目前仍处在给小作精占卜师找药材的阶段，但这个工作太枯燥了，他想缓一缓，便喊人打本去了。队友有一部分是俱乐部的，另外两位是内侧认识的朋友，他们正推完一号 boss， 弹幕就疯了。与此同时，其中一个队友开了口： 我去，神星应援又搞出事了。 方景晴看了看弹幕， 什么事啊？ 他们打出了一个隐藏副本。 牛皮，怎么打的？ 不知道，他们还在副本，暂时没消息传出来，就是听说都是大佬，搞不好能直接通关。 我觉得够呛。 我也觉得，原本开荒就难，还是开隐藏副本的荒，难度就更大了。 但有十方巨灭在啊。 那也够呛，那是副本又不是剧情任务。方队，你说呢？ 方景行在他们说话的空当通过弹幕了解了大概经过。 谁知道呢？ 他脑中闪过某人的身影，很是心痒，后悔先前浪得太过，隔了大半年，早知道他在前面就多直播几次了，省得现在只能孤零零的直播，不能和封印师一起玩游戏。几位队友继续往前推副本，察觉他的话在减少，似乎有点心不在焉，便试着找话题和他聊了聊，结果没管用。粉丝们也能看出来，纷纷发了弹幕： 老公怎么了？ 咋突然伸手？ 你们说男神是不是后悔离开晨星应援了？ 我记得他第一次直播就遇见了一个封印师吧。 你这么一说还真的是。 难道就是十方巨灭？ 那十方巨灭身边的暗冥师？ 方景行看一眼弹幕： 瞎想什么？不是。 他调整状态，终于肯多说几句了。 咱们要不要打个赌啊？看他们今晚能不能通关。不对，我不能赌，要是赌赢了呢，我就歇三天直播。 啊， 不是，他们打本有你什么事儿？ 还歇三天？你摸着你的良心再说一遍。 我怀疑你是故意想割。 我不管，我们不赌。 要是赌输了，我明天也播，并且露脸。 弹幕死寂两秒，再次疯狂刷屏，粉丝们开始在线做法，祈祷十方巨灭大佬能通关。十方巨灭大佬如今身边只有一个队友了，他们九个人是四五分的，他这边四个人，刚才不小心踩中机关死了两个，只剩了他和孤问。孤问的话不多，两人彼此沉默并肩往前走，很快又遇见一个岔口，左边是条直线，右边是个弯道，看不清前面有什么。 分，你左我右。 江晨点头进了左边的路，刚迈出三步，突然听见旁边传来一连串的脚步声，他扭头一看，见孤问又回来了，身后跟着一群小怪。 你痛马蜂窝了？ 疼，攻击很高。 二人顿时拔足狂奔，跑出去大概50米，江晨只觉脚下的砖陷下去一块，急忙跳开。 我踩机关了。 不重要，先跑。 话音一落，只听前方响起一阵沉重的咕噜声，紧接着一颗巨大的铁球出现在视野里，疯狂地对着他们滚了过来。前方铁球，后方小怪，铁球不给他们思考的空间，迅速碾过了他们，连同后面的小怪一起压成了肉酱。 孤问，死亡，十方俱灭，死亡。 另一条路上还活着的几个人一起痛心疾首，完了，大佬都挂了，他们怕是也要完。事实证明他们没想错，另一队只坚持了十分钟便也死出了副本。好在系统没有不干人事，没给一个全副通告。不过玩家们和其他服的大佬一直等了两个小时都没等到通关消息，便知道他们没过。江晨并不觉得遗憾，和帮会的人打了两个小本下线睡觉。转天一早，他吃过早饭上线，发现方景行已经在等他了。听说昨天打出了一个隐藏副本。 对，80级的食人板，迷宫类型的， 论坛上都扒出来了。食人本一天只能打一次，昨天零点一过，几大帮会的人便直奔那里。玩家们都不是傻子，自然能猜出是从那个本里打的。但很遗憾，他们从昨晚试到今早都没能再打出隐藏副本，包括其他九个服也是。根据官方资料显示，隐藏副本都是有一定的开启条件的，不存在概率问题，只要条件符合就能打出来。他们按照你们的职业凑一队打过，没用，种族也试过，没用，等级因素应该很低，但他们同样试过，依然没用。 总的伤害量呢？ 他们正在试，咱们也组一队打打看。 等成员。 对他这么好啊？ 粉丝。 方景行不信，但不好再说什么，只能先陪他去打别的本。谢成岩昨晚喝大了，睡到10点多才上线，几大帮会的帮主也是这个点上的线，他们当然不会浪费一天唯一的机会，因此都是派的帮众打的。此刻听完帮众的反馈，便找到了大佬，想讨论一下到底是什么条件。 你们详细说说昨天的事儿，副本里应该会给点线索。 没线索啊，就是打完三号 boss 突然冒出了一个人，就说我们倒霉啥的。我们天啊，还开出一件橙装呢，哪就倒霉了。 他说着一顿猛地一拍大腿。 哎，有了。 众人齐齐看向他。 大佬昨天揉出了一个一点，这个算吗？ 方景行顿时笑出声，觉得这是要公开处刑。他扫见封印师看了过来，压了压笑意。 可能有关，但应该不是唯一因素。隐藏副本设计出来就是给人打的，如果揉一点才能打，那就太苛刻了。 众人一想也是。 那还能有什么呀？ 或许有一定的数值区间。 啊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